凌晨十二点。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发展局为针对不同类型僭建物，建议修订建筑物条例，提升不遵办楼宇检验和修葺命令的罚则。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表示，新界村屋僭建问题严重，屋宇署花超过十年已经巡查六万几栋村屋，仍然有三万几栋未巡查。政府有意重启新界村屋僭建申报制度，由业主委托专家检验僭建物是否安全，每五年向屋宇署提交报告备案。凌汉豪强调，不是申报僭建物就可以获得特赦，如果业主不申报，屋宇署可以随时执法，发出清拆令和罚款。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政副局长麦美娟和梁孟正探访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和深水埗南昌社区中心的临时避寒中心。民政局在社交专页说，麦美娟和梁孟正探望中心内有需要的入住人士，了解他们的需要，又为入住者和当值同事送上生果和西饼，希望大家都感受到冬至的温暖，又感谢同事做冬的日子仍然紧守岗位，支援临时避寒中心运作。德国圣诞市集星期五有汽车撞向人群，增至五人死亡，包括一个儿童，超过200人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德国周六全国下半旗致哀。事发在东部城市马格德堡，当局说当场被捕的男司机年约50岁，是精神科医生，来自沙特阿拉伯，初步相信他是单独犯案。德国传媒说，疑犯不在执法部门极端分子名单内。总理索尔茨就到了马格德堡出席悼念仪式，他指凶徒行为可怕和疯狂，会深入调查事件。南韩第三颗军事侦察卫星在美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侦察卫星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以猎鹰9号运载火箭携带，在发射50分钟之后，卫星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南韩国防部正推进将五颗军事侦察卫星发射升空，假如五颗军事卫星能够全部投入运作，军方就能够隔每两个钟头监视和侦察北韩境内特定目标。这次新闻报告完毕。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及非常干燥，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清凉，圣诞节假期云量较多，日间和暖，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17度，相对湿度4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寒冷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小心保暖。 Music on board。时隔七年，魅力依然，回归舞台，震撼全场。嚟自南韩，现年36岁，火拍同龄，以及35岁队员 Big Bang 再现，黄金时代依然存在。We will be back。诚意推荐 G Dragon、太阳、大星、Home Sweet Home。 Behave, what a minor year. No day, I'm feeling like I never left. That's right, I never left. But sure we know, it's okay. Down like camera, act like you know. Don't play on me, no, we are being big. Young blood, I'll be back, sign as a medium stand. Don't have me, but she don't. Now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Came at the zoo. Took on my poker, took it, took it, been in the zoo. King of the zoo. Hey, got out the water, the one I went out of the middle. Man in the view. Aiming at you. I'm aiming and aiming and aiming at you. Bless you all. I cannot fall. Golden days are still alive. When of time, my heart is mine. Music on board。 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开始了，响应青年发展蓝图，自荐加入青年发展委员会，为青年工作出谋献策，亦可以加入地区青年社区建设委员会，就地区工程同设施提供意见，或者加入地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帮手筹办活动，激发青年发展潜能。12月27日或之前上 hyab.gov.hk 报名啦。 家长自己数十样最令到孩子唔鍾意读书嘅方法，可能你做足见咗返屋企，喂做晒功课未，有啲家长做完又再加啲功课 插啦， 做咗就插佢啦， 继续做快啲啦， 咁嚟做就做啦，做咩要催佢快啲呢？快啲啦，等緊你啊，赶住出街啊，其实你唔做嗰啲已经争咗好远㗎啦，慢慢做走时间，要能够做快啲就做快啲啦，做完就多谢佢，你帮佢储个能量，佢能够超越个挑战呢，佢有成功感佢就一定会做，係需要时间吓。如果你话我有冇 quick fix， 我话俾你听冇，除非你帮佢做咗佢。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7-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点样做父母呢个角色啦。 恐怖热线。 动地听鬼故咧，系更有气氛。好啦，我哋今晚咧继续恐怖热线第二小时，有啊 A P 同埋 Anderson 啊两个灵探专员啊。不过喺呢个时候咧，都有啲朋友想分享一下佢哋嘅经历嘅。电话号码13499-7，呢位系 Wendy 系嘛 ？Hello， 系系。 系 Edmund 你好 ，Anderson 大海你好。 诶，我唔系大海，我系 AP， 系 Hello。 好， 好啦好啦 ，AP 啦。咁诶，我本来谂住同你哋讲冬至愉快嘅，不过过咗12点，我等咗一个钟头啊呢个电话。 哦，唔好意思。 唔紧要，我等得。 好， 我等得。咁系啦，咁诶，冇冬至愉快唔紧要嘅 ，Edmund 就嚟生日啦嘛。都可以顺便喺呢个大气电波。 哇 ，so sweet 啊！ 哇，多谢啊！ 麻麻地啦，你有冇见到一个卡通型嘅 人形公仔好似你噶。 喂，我哋唔好讲呢啲先，好冇？大气电波， 系、哎、 真系， 唔、哦、好意思， 系啦，唔好讲呢啲先，系啦， 好好 好， 唔好意思啊， 好。 咁其实我呢十年咧，我就个敏感体质咧就出咗嚟，咁我系冇阴阳眼嘅，咁但系如果嗰啲灵体要我 feel 到佢喺度咧，咁就喐我屋企啲嘢啦，或者我瞓觉嘅时候掹我张被啊，或者系喺我耳边讲嘢咁， 系。 咁我就以前我就唔理嘅。咁但係有時我覺得多咗呢、啊、不如我了解一下點解啲人會俾嘢俾我聽到佢哋喺度啦，或者係我一啲嘅長輩，或者係我朋友都未定㗎喎。 嗯。 咁我就去問塔羅斯啦，咁佢就會幫我開牌，就會講俾我聽，呢個係邊個，呢個你識得，呢個你唔識得，呢個係路過咁樣嘅。咁可能佢哋有啲要求呢，可能話會好凍喎，你燒件衫俾我，我係唔識佢。 嗯。 咁呢啲都係即系对我哋嚟讲好少数目嘅啫，呢啲 系啊， 咁系啦，咁跟住我从来系未试过咧。通常我每一次我做完嗰样嘢之后咧，嗰个人就走咗噶啦。 走咗嘅意思系咩意思？ 即系会多谢我，跟住就离开咗我屋企啊。 哦 ，OK。 因为我做咗嘢啊嘛，我烧咗嘢俾佢啦嘛。 系系系。 咁但系我最近遇到一位咧，就因为伯伯，咁佢就话佢冇钱要我烧俾佢，我唔认识佢啫。 嗯。 咁但系我烧咗一次俾佢之后咧，咁塔罗斯话佢收到，不过佢想要多啲。咁、其实我都分享过对上一次系Frankie 师傅㗎。咁佢就讲话咁佢跟住你啦，佢叫你烧几多你烧几多，佢叫佢再要你又烧咁样。咁、我系未遇过咁样嘅情况啦，咁我諗住烧完俾佢，佢系离开咗我屋企。 Okay. 但系佢系但佢出咗街之后跟住我喎仲。咁佢咁我冇唔舒服啦，咁我由得佢啦，因为其实呢我都系安排找师傅呢，是因为那个指责谱那里呢给了个师傅电话给我的，那我希望封屋啊，封埋我自己，封埋封身这样。 是。 那但是这段期间呢，我家里是打算过年之后就装修。 是。 那所以我就不动住了。即是他们在你家里呢，真的可能你睡觉的时候又掹你张被啦，拨你的东西啦，或者你的灯呢有一路哼啊这样。哎、我个心都跳一跳噶， 即系总之等你知道佢存在咯，一路都系咁啦。 系啊，真系咁我对上一次即系阿 Fancy 师傅分享咧，你唔好理，你唔好理，唔好问，乜都唔好理咁样。我真系唔理，但系我继续会听到呢啲声噶嘛， 或者 俾反应我啦。咁琴晚系最惊咧，就我平时冲凉咧就有一个刷咧系刷背嘅。咁我攞咗落嚟啦，准备用嘅时候咧，成把飞咗落地下喎。咁我放得好好噶嘛，点解会咁咧？我又系当唔理咯，当冇事咁样翻落去。咁、跟住就又跌咗落浴缸，唔知点解挂得好地地嘅，就扑咁就跌咗落浴缸。 即系啲发脾气 feel 啦，你觉得佢可能？ 冇错啦，即系好似恶地啦，即系唔系哼更嗰啲咁简单啦。咁我希望我忍下。再忍一忍，唔乜嘢都唔好理先，我又唔念经，咩都唔做。 系， 即系其实再对上一次咧，系有一位开牌嘅师傅咧，喺另一个节目嗰度，咁就佢都系睇牌咧，帮我睇到佢话你系一路都会遇到嘅。即系我冇得避噶啦，我一路都会遇到嘅。咁但系嗰时我未准备封屋啊嘛。 O K， 咁但系封咗之后，可能你觉得都系。会冇事定係一路都有呢？真係唔知㗎喎。 係呀未呀唔知 㗎 喎。因为我已经做到唔好咁八卦，乜嘢都唔好理，因为我係好驚我啲长辈或者我啲朋友可能有嘢想叫我帮佢哋完成嘅。咁我咪完成唔到囉，我乜嘢都唔理。咁但係我都忍住先囉，因为冇辦法啦，如果我真係要遇到嘅话，我希望装修完间屋之后就嗱嗱声封屋囉。 Okay. 因为曾经听过人讲话，你封屋都唔系一世啦，唔知几多耐之后你又封多次。 系啊，眼都系啦，系嘛、 不如你叫佢搵我啊，我烧俾佢。 嗱，你唔好乱讲嘢，大海。 唔系，我哋灵探啊，即系讲真，我哋去啲灵异地方搵佢哋，不如而家有，不如你嚟搵我仲好啦，系咪先？ 系咪啊？ 系，唔系我屋企都有类似嘅，其实呢啲嘢 冇咁易噶。你寻日去灵探嗰度。俾人扫冧你个机，你都唔知啦。 系、我都唔知系。系 唔系佢跟住阿 Wendy 可能系有原因嘅、即系唔系一定系想 同你有关系， 前世冤债 系啊，唔知噶嘛，有啲嘢系咪先？佢未必想跟住你。 还紧嘢都唔定。 系啊，咁样咯。 系可能要我还嘢都唔定。哎，好开心啊，今日打得入啦。 好啦，多谢你电话先。 唔该晒你，唔该晒你咁多位。 好， 拜拜， 拜拜。好啦，嗱，我哋有一单嘢咧，就系 Anderson 要主讲下啦。 系啊， 因为咧，原来你阿婆咧 系阿嫲， 阿嫲系阿嫲咧系一个。超高龄人士、哦， 佢我觉得佢算系乜都睇唔到，但系佢有完全亲身去感受到嘅， 系 系啦，咁即系都同大家讲下啦。咁其实头先啱啱咁啱都系讲紧元朗大堂啦，千年女鬼嘛。咁我哋屋企咧，其实都即系我阿嫲即系后生嘅时候咧，我哋都系 keep 住住元朗嘅。咁啊，大江铺村啦，我唔知道有冇听众系住大江铺村啦。咁就系呢个大江铺村咧，咁我阿嫲以前养猪嘅。咁我哋有间祖屋咧，就喺大江铺嘅。咁咁我阿嫲咧养猪咧，咁你都知道咧，老人家即系养猪啊、种菜啊，你要好早起身噶嘛。你差唔多你四五点起身咧，你就要即系开始准备啦，又剩嘅。咁以前嘅即係舊嘅祖屋呢上面咪有寫咩1950几嗰啲炉屋咁样嗰啲咩嘢嘅。咁係啦屋炉係咪咁嘅嘢啦。咁跟住后面呢嗰条楼梯呢而家喺入面嘅啫，但以前喺出面嘅。咁之后仲会望到一啲呢可能雕花嗰啲百叶窗咁嘅嘢啦。咁嗰日呢咁其实都准备要天光啦，咁就即係晒有啲太阳开始射到个地面，咁跟住后尾呢就会见到地面即係几清晰啦。咁我阿嫲就照个咁样就上去嗰条楼梯度做佢嘅嘢啦。咁行到个楼梯嘅时候，佢望落个窗呢，佢见到一个小朋友喎。咁唔係真係成个小朋友俾你见到嘅，咁就係见到个人影嘅啫，就见到个小朋友喎。咁我觉得奇怪，点四五点有个人嘅嗰度嘅咁样。好啦，咁我阿嫲都冇理到第一次，咁就 keep 住就第二次、第三次，喂，差唔多每一朝佢都见到个小朋友企喺度，而且佢系时间耐咗咧，佢见到佢识大啦。咁 吓 系啦，佢大咗 几日嘅咋？ 其实唔系噶，佢隔咗好短好多时间，我阿嫲为咗佢好多年啦。 点啊？喂咗佢好多年。 系啦，我而家讲点样喂咗佢好多年啦。咁其实源自于啦，咁我哋隔篱屋啦，其实都系啲亲戚嚟嘅。咁有个叔公啦，就即系自己冇仔冇女嘅。咁就嗰阵时你都知道咧，卖女啊、卖狗啊，或者卖即系卖小朋友咧，系好普遍嘅事。咁跟住后屘咁啱佢就执咗个养女翻嚟，养咗一阵间养唔大，死咗之后就撞咗一个后院度。系啦，撞咗佢自己后院度。咁点解我嫲会见到个影去 keep 住大咧？因为嗰个养女咧。就死咗之后呢佢又 keep 住徘徊返喺嗰个地方。咁我阿嫲见到佢就觉得不如我即係知佢走唔到啦。咁我又摆啲芽菜呀、摆碗白饭每一朝咁样摆。咁又 keep 住就慢慢越嚟越大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咁大到呢佢就见到佢开始变咗个大人。 咁犀利。 係啦佢变咗大人。但我话俾我而家由细细个到大呢件事佢唔系就得嗰几日系讲咗十几年。 咁真係好似人咁样大。 係啦系十几年去做呢件事。即系等于系养类似养鬼仔，我简单啲讲，系啦，咁样去做呢件事。咁到十几年之后咧，咁我哋话，抽到居屋，咁跟我阿嫲就话，咁不如就即系搬上楼啦，就搬去屯门啦。咁你突然之间，你即系等于你每一日你阿爸阿妈煮饭俾你食，突然之间有一日佢唔煮饭俾你食，咁你都唔要谂，喂，你点算咧？系咪要买饭或者点啦？咁我阿嫲嗰时就同佢讲啦，就话。即系我要走啦，我要搬嚟呢度噶啦，我哋唔会再住喺祖屋噶啦，咁我哋搬去屯门，咁我哋就我以后俾埋呢一餐饭你食咧，我哋就唔会再俾，即系我就唔会再俾饭你食啦，咁样你自己搵地方即系住啊或者点啦，咁跟住后屘佢讲完之后，我阿嫲就去咗屯门啦，咁去咗屯门一阵间之后咧，咁你知有时候你唔会全部嘢搬晒去噶嘛，咁你都要。翻去，咁你始终你有养猪有养菜咧，其实仲有啲猪仔喺度啊，或者你要卖翻出去啊，或者点嘅，或者清理翻嗰个地方。咁嗰一日咧，我阿嫲就自己一个咧，就翻呢间祖屋度住嘅。咁祖屋住嘅时候咧，佢天就嚟天光嘅时候，又照旧做翻同样嘅嘢啦。咁呢个时候咧，有个铁丝网，即系出面有，即系我哋用啲铁丝网嗰啲咧，即系拦住噶嘛。咁佢望到有个即系变咗大人嘅女人啦。 佢知系边个噶啦？ 我谂佢应该都知系边个噶啦。咁佢就企咗喺度，然后好凄厉嘅声音， 哇！ 系啦，跟住望住佢。但嗰时天未光晒，跟住我阿嫲就话：，唉，我咁穷，你唔好搞穷人啦，你快啲走啦，搵第二家人啦，咁样。就系讲完啫，唔够一分钟，嗰个嘢就唔见咗咯。 系啊， 唔见咗咯，跟住我咪时候咪听翻我嫲讲啦，咁佢亦都话呢一个喺嗰条村嘅第一单 case 啦，第二单 case 就系佢即系亦都话俾我听就系、是，其实以前喺五六十年代嗰阵时咧，其实系好多人系真系见过有人喺嗰度吊颈自杀嘅，喺、个山后面，喺、后山后面啦，有人试过真系着到即系西装咁样就上吊啦，咁亦都试过我阿爸细细个喺嗰边玩啊，后面有个瀑布嘅。我有上次有打开 Google 嘅地图我睇过嘅。係。係真係有个瀑布有个湖喺嗰度嘅。但你係冇人知佢叫咩名嘅个湖。个湖系冇名㗎。係、啦。但你系可以沿住个小路行到去嘅。 即系嗰度成日浸死人嘅。 以前呢啲僆仔呢冇游泳池㗎嘛。 一定 系跳落个湖度玩啊跳落嗰度㗎嘛。咁我老豆嗰时就系话我今日阿伯啊嗰啲就一起去玩。咁去到嗰度嘅时候呢佢话啊即系准备要转去嗰度，但系望唔到个湖，但系听到哇好多僆仔喺度玩啦，一定系好开心啦，一定识到新朋友啦。 嗯， 点知去到嘅时候一个人都冇。 嗯， 但我所以我就好相信就喂呢啲就系、是、即系真真实实嘅遇到嘅灵异经历咯，就全部都发生咗啦。咁同埋最近啦，就即系最近即系我阿嫲最近即系阿爷啱啱走咗冇耐几个月。咁我阿嫲今日即系新鲜滚热辣同我讲嘅就系话。走嘅时候啦阿爺係望住佢离开嘅。但佢话望住佢离开嘅嗰一分钟佢话嗰陣时有个寒气係直接往佢嘅左边嘅膊头吹咗过去。係、啦。咁佢吹咗过去嘅时候佢话嗰刹那嗰个係入骨嘅佢话嗰个风系。即係我唔知道入骨嘅意思係点啦即係可能我哋去灵探都经历过、就係可能系个心脏喔咪咪会有啲震咗下自己自然地震咗下嘅感觉啦、但係佢话入骨啦咁佢起初佢冇去 care 过呢个感觉系咪真定假嘅。到咗隔咗两日之后佢话而家系痛到依家个左边个膊头都系 keep 住痛囉。 吓几耐呀都过几月 㗎。我諗都过咗百几日啦而家。 百几日啦。 百几日啦而家。係呀、啊。所以但係仲系 keep 住痛囉。咁我就话吓、你唔会唔会系假噶？话会唔会你自己扭伤就咁？仲系咁讲。跟住佢话唔系啊，真系噶，嗰个风系真系咁样吹入嚟噶。但你知医院系开冷气噶嘛？点会有个窗俾你有风啫？仲、要喺个病着寒咁吹过嚟。 咁即系会唔会系阿爷嚟噶？ 都系嘅，因为 经过咗佢啦。 经过咗啦，因为始终我陪我阿爷嗰阵时嗰段时间，我都见到我阿爷喺临尾走嗰几日系见到系咁成日指住凳啊，望住啲天花板啊，转嚟转去啊，然后播心经啊，瞓得着啊，播粤曲咧，我播个粤剧 啊， 哇，佢嗰个心脏嗰个指数系咁跳得几快啊，真系系咁升，系咁升上去噶，嗰、那个血压 系 啊，所以 太刺激。 太刺激啦！ 可以播粤剧， 唔可以。跟住后屘播翻《心经》之后，先停翻。 换播翻啲平常啲粤剧好啲。 系都唔得，我谂都唔得啦，都系《心经》咯。所以我就话，我听我阿嫲，哇！即系遇到呢啲咁嘢，系真系写实嘅经历咧，系值得系成个古仔拍得出嚟，兼可以讲。 系咯。 喂，呢个地方 A P 冇去过嘛？ 系我冇去过。 系咯，可以啊。 一阵一点去啊，好冇？ 听落去好似好远， 好吸引，系 好吸引， 好 吸引，吸引，吸引。 好啦，嚟啊！ 恐怖热线潘少聪1834997 1834997 Who said that every wish would be heard? 呢位校监唔单止系职场上帮助 Uncle Tony， 当 Uncle Tony 嘅家庭出现问题嘅时候，都好支持佢噶。 咁咧 ，Kenzo 咧，佢即刻请我啦，一路做到依家。不过中间有段时间就即系停咗，因为我太太咧生病啦，喺呢度结肠啦。咁就即系我嗰个校监咧支持我太太去美国嗰度医病嘅，喺香港医咗段时间就去咗呢个复发。咁后屘咧就香港医唔到啦，咁我即系去咗美国。咁咧当时咧就话停职留薪嘅，就即系算系医病咧，即系仍然咧就系有呢个薪水咁啊。即系我呢个校监对佢哋非常非常之好。医好啦，翻返之后，再过咗两年咧，我太太复发啦，咁就即系走咗翻天家啦。呢件事情咧就令到我家庭咧就系发生呢个好大嘅变化啦。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9点新闻前，晚上8点新闻前，新城广播为全城注入香港好能量。 新 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点到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恐怖热线，越惊越要听。 又是时候听下电话，这位是石小姐是吗？ 你好啊，半卓松。 你好，仲有 AP 和 Anderson 在这里。好了，有没有 两晚加班，你好。 你好，你好。 今天我想讲一个。 我记得你了。 是啊，今天这个是很恐怖。 你次次恐怖的，我记得。 不是，这个是很恐怖，今天这个很恐怖。咁呢个呢就係、是、我朋友佢当年呢就40几年前啦，咁佢就做女警嘅。咁呢就嗰晚呢就佢就返早间，佢一个人返。咁发生到咩事呢，就係、是、因为佢哋嗰个宿舍呢就有一个女警跳楼自杀。咁嗰晚呢就係佢回魂夜，即係回魂。咁呢佢就返早间，咁佢上司就问佢，你得唔得啊，你一个人，得你一个人咗喎。哎，嗰时都5点几6点啦，我諗都走咗啦啩，佢咁样讲，佢唔驚嘅。咁呢嗰朝呢佢就5点几返到去。咁呢佢就上宿舍呢就换衫。咁啊讲一讲佢宿舍啦。咁佢以前嗰个年代嗰啲楼梯呢全部都系木嘅。好似即係嗰啲窗呢就又全部木嘅。就係楼由顶到底嗰啲上下宿嘅。咁呢就嗰晚呢佢就嗰啲灯呢就以前啲灯膽好嗰啲即係好舊色，好即係好黃好暗嗰種燈膽嚟嘅，白色透明嗰啲呢唔係而家嗰啲嚟嘅。就變咗呢就佢嗰日就5点几返到去，咁就佢就上咗樓換衫。咁啱啱準備除衫，咁佢就聽到叮叮哐啷砰砰叮叮哐啷砰砰，即係嗰啲腳步聲啊，連埋啲鐵鏈啊，鐵鏈 有鐵鏈 叮叮哐啷哐啷砰，即嗰啲一步咁行上嚟，跟住嗰啲鐵鏈聲就鏟鏟鏟鏟，即拖住個樓梯。 咁誇張。 咁佢就好驚喎，佢話死啦，點解呢個鐘數仲未，而家先即而家先嚟。咁佢當時呢就唔知點算好，嗰啲聲就越嚟越上，越嚟越近佢嗰間房就越嚟越近。咁佢個宿舍就點嘅呢，一個衣櫃仔有一張床，一個衣櫃仔一張床。咁佢唔知匿喺邊度好，因為啲床下底又现晒光㗎嘛。咁佢就唯有就移开嗰个衣柜，嗰个洗衣柜呢就留咗个罅喺度，就摄个人入去。咁佢就摄咗入去。咁佢就听到嗰度门开咗啦，门开咗。跟住成间房呢就烟雾迷离，白晒晒。跟住呢佢就听到好多铁链声，叮叮哐啷。听到好多铁链声喺度行啊，叮叮哐啷，叮叮哐啷。咁佢成个人呢就震到好紧要，嗰啲手啊，嗰啲脚系咁震，系咁震，跟住不停咁喊。佢好惊，佢即系因为佢未经历过咁真实， 直头系佢系听到嗰啲铁链系叮叮咣啷喺间房度行嚟行去，叮叮咣啷，叮叮咣啷。跟住突然之间咧，隔咗约摸佢话几分钟、十分、八分钟啦，好耐，佢觉得好耐，因为佢好惊嘛，好耐。跟住突然之间咧，嗰啲窗咧就砰砰砰砰，全部开大，跟住佢见到一团团嗰啲。嗰啲嗰啲影啊飘飞出去飘晒出去。跟住佢成个人咪好驚拉着晒啲手指啊全部拉着晒。跟住呢佢个飘晒出去之后呢咁佢仲喺度震緊。跟住佢上次就碰碰到